嗱，我話嗱嗰本書 行開始， 嗱嗰本書咧就係聖經裏邊咧稱為咧係七封公函嘅其中之一。咁邊七封咧？就係雅各伯書第一封啦，然後猶太書啦，然後伯多祿前後書啦，跟住咧就係約望嘅中途嘅一二三書，咁咧就稱為咧教會嘅七封公函。咁呢啲公函咧同保羅中途嘅書信咧有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冇特別指明嘅收信人啊，或者收信團體。啊，保羅中途咧有寫俾羅馬書啊，羅馬嘅教會團體啊，加林多教會團體啊，希伯來教會團體啊，或者厄弗所教會團體等等。但係呢呢七封咧就冇嘅。咁當然雅各伯書咧就係、是、一個佢嘅寫俾對象咧，就係話散居喺中東啦、啊，同埋中東上高嘅，譬如呢、這個佢甚至去到羅馬嗰頭啊。有啲不同嘅猶太人，佢哋住喺嗰啲地方咧，但係佢哋領咗洗嘅，咁佢哋領咗洗咧，都仲有所謂基督徒咧，佢哋仲可能有一個小團體都唔定嘅。咁啊，特別係寫俾呢啲咁嘅猶太基督徒。咁而佢嘅模式咧，就係唔喺信尾咧，係冇一個結尾語嘅啊。咁所以呢啲公函咧。俾外表即係表面上睇上咧，係寫俾較為廣泛嘅讀者。雅各伯書除咗開始嘅致後詞嗰一兩句之外咧，係冇一般書信嘅特色，而內容咧亦都缺乏組織。佢最重要嘅個章節咧嘅地方咧，係第二章。14-26節，佢里边咧系讲论信德同埋生活行为嘅关系。用以呢个内容嚟睇咧，可以话系呢本呢个书信嘅一个中心嚟嘅。而呢个中心有好大嘅意义，好重要嘅。雅各伯或者话笔者写呢个书信咧，佢极力主张系咩咧？是要求话福音接受者要实践信仰，要具体咁样喺行为上表现出嚟，唔系只系话系脑袋之中话我相信简单。正话提到话呢封书信系写俾散居12个支派啦，即系散居各地嘅犹太基督徒。书信里边。耶稣呢个名咧，只系提过两次，啊，同呢个保罗中途嘅书信好唔同啊。保罗中途书信，譬如话加林多前书啦，佢不断咁样提耶稣基督佢个死亡复活等等，但系呢度咧只系提过耶稣基督嘅名字，得佢两次嘅啫，就系、是、第一章嘅第一节啦，同埋第二章嘅第一节。佢呢个书信系好少讲及教义嘅嘢。而大部分咧係一啲勸喻，勸猶太人點樣生活啊！我都係勸猶太嘅基督徒咧，應該點樣生活？佢至於作者方面咧，就有唔同嘅意見嘅。有學者話呢、這個作者或者個筆者係主耶穌基督嘅弟兄，稱為雅各伯，所以咪就雅各伯書啦。咁佢點解會咁講呢？其實是建基於保羅中途的書信呢，他第一章19節，馬太福音的13章55節，還有其他還有一些聖經裡面的文字呢，很多次講及呢雅各伯耶穌基督的弟兄這個字眼的。那也都有人說過這個雅各伯啊，聖經裏面我哋咧，如果十二宗徒裏面我哋知道有兩個雅各伯嘅，一個就係約望嘅弟兄，另一個咧就係另外一個雅各伯嘅名字咧，同埋好似同另一個宗徒咧，亦都係呢個兄弟嚟嘅。 咁至於呢個雅各伯係咪真真正正即係唔係雅各約望嗰個哥咧，係另一個雅各伯咧？咁即係有唔同嘅意見啦。咁無論如何咧，有人話呢個雅各伯咧係耶路撒冷嗰個公議會嘅主持人物，因為喺中途但示錄十五章記錄有關中途佢哋咧對於啲爭拗嘅事件，就係外邦人歸依基督信仰嘅時候，要唔要行國選禮，要唔要守其他嘅法律等等咧？佢哋開咗個會議嚇，咁喺中途大事十五章咧曾有記載過噶啦。咁同樣喺中途大事錄嘅廿一章十八節咧，同埋格林多十五章第七節咧，都有講及呢個格林耶路撒冷嘅主教嘅名字雅各伯嘅。但係除咗呢兩類嘅講法之外咧，仲有第三類嘅講法。第三類嘅講法就話，可能是一個猶太的基督徒，這個基督徒呢對希臘文化很熟悉，同時對猶太宗教有相當的了解，所以呢當他寫的時候呢就寫給即猶太的基督徒，他才可以在他的相似的背景了解之後，才可以能夠所謂有教導的意義。由於佢嘅文筆咧表達出咧係好有文希臘文化嘅修養嘅，所以咧佢哋就認為咧呢個係一個猶太基督徒，因為佢哋唔認為咧嗰個雅各伯咧係對希臘文化係咁了解咁認識嘅。咁佢將呢個猶太基督徒寫咗呢樣嘢之後咧，將個作品啊就用咗話呢位是教会的领袖的名字雅各伯写的，他为什么这样将自己写的东西不说自己写，而说是雅各伯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弟兄写的呢？用了这个名字呢，目的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将耶稣的教训呢重新去表达出来，同时都将委曲了的有关保禄所讲在罗马书和加拉达书讲的因信诚义的道理呢改正过来，因为他很关心的是什么呢？是读者的信仰的问题，他希望他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真真正正有生活有实践的。那由于这些资料呢就去講我哋最進一步咧講及寫呢本書嘅日期啦。嗱，寫呢本書日期咧，都有唔同嘅學者咧，有唔同嘅意見。第一個意見就話，大概係寫於公元六十至六十二年之間，係寫喺羅馬書之後，即係保祿咧，中途寫俾羅馬書嘅書信咧，就喺六十年之前嗰度寫噶嘛。咁所以咧，佢正應該係之後寫啦。咁點解咧？因為保祿在羅馬書裏面講及因信誠義，就是因著我們對天主的信心，天主給我們誠稱我們誠義，給我們誠義，那這個恩典呢，保祿說不是我們的功行，我們的行為可以賺回來的。因為保祿這樣寫呢，而引致到有多基督徒呢就不留意自己的信仰生活表現，咁所以呢雅各伯呢就要糾正過嚟啦。所以呢喺呢度特別講嘅，有信仰係冇用嘅，除非你實踐呢個信仰。咁亦都有話寫喺公元45至49年之間，就喺呢個中途大事錄所記載嘅公議會之前。點解佢又咁講呢？佢想講就話，因為當時呢都未有因信誠義呢個問題呢，所以雅各伯一早就講及呢件事啦。咁雅各伯會唔會係雅各伯講咗生活要實踐守法律，於是猶太人呢就強調守法律嘅重要性，而大家呢對守法律嘅觀念又唔清晰呢，於是保祿呢又另一個角度呢去教訓呢件事呢。咁於是引起一個問題啦，係咪保祿中途 佢嘅观念，佢嘅教义就系话，我哋系因信诚义。而雅各伯就话：，嘿，唔系啊，唔可以咁睇噶。我哋信仰咧一定要实践嘅，强调嗰个生活实践，而充现咗所谓喺信仰上嘅矛盾咧。咁呢个问题咧，我哋暂时就唔讲住，留到去讲到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先再详细解释。咁然后第三个意见就话呢本书咧系写于大概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当然之前啊，公元前一百年之前。咁但系咧亦都有学者唔多学者去接纳呢个讲法。点解咧？因为学者发现雅各伯书信完全冇提及呢个圣殿嘅灭亡毁灭。咁一般咧，如果有咁嘅现象咧，即系话圣殿毁灭咗啦，然后佢哋先写呢个书信咧，多多少少会讲及呢件事嘅，好似福音书就系咁啦吓，又讲及呢件事啦。成书写书嘅地点嗱，呢度咧就圣经学者个个都一致嘅，就系都认为呢本书咧系写于喺耶路撒冷嘅，喺耶路撒冷写嘅其他嘅信徒嘅，呢个就系话犹太嘅信徒嘅。好啦，呢本书嘅主题系咩咧？就系信仰同生活方面嘅智慧。所谓呢个智慧咧，就系佢面对考验，要点样有智慧去面对考验啦？需要又点样忍耐啦？要点样表达虔诚咧？点样守呢个爱嘅法律咧？然后信德同行为有咩关系咧？讲说话都需要有智慧，唔系乱讲嘢嘅。人际关系嘅建立表达咧，就需要有智慧去实践出嚟。所以佢用呢种咁嘅智慧嘅方式嚟去教导当时嘅人去生活信仰，目的就系鼓励信友团体喺考验里边能够企得稳。所谓遇到考验，就系当时佢哋遇到所谓教难，而中途咧好关心佢哋嘅生活，怕佢哋一受到考验咧企唔稳啦。咁所以鼓励佢哋咧信心要有行为行动嘅配合咧，先可以话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基督徒嚟噶。咁喺呢度咧就我会讲少少个背景系咩咧，就系、是因为雅各伯书系用希列文写成咧，咁当然就认学啲圣经学者就认为作者对希列文咧造诣好高啦。咁历史学家咧就提到雅各伯同年而死嘅有一个叫 Felix 嘅犹太总督吓，Pontius Festus 嘅日期咧大概公元62年，因为书信内容咧冇提及耶路撒冷中途嘅会议，所以一般认为成书嘅日期咧系应该系公元49年之前。所以正话讲49年咧，有佢嘅意义就系话，因为如果系之后咧，咁佢应该会讲及公议会嘛，即系我哋中途开个会咧，曾经咁样讲过教训我哋嘅，但系佢完全冇提及噶。当时大家都了解到就系罗马统治啊，即系连犹太，即系中东啦，中东嘅地方啦，统治咗啦。咁而犹太人咧散居各个地方嘅。咁咧，罗马人信教嘅咧唔系好多，不过亦都有啲咧，无论系罗马人或者系犹太人都好啦，有啲人咧就比较有钱嘅。咁于是咧喺雅各伯写信俾个对象里边咧，佢就好多次提及，即系你有冇钱吓，唔好将佢变成咧去判别、去判断人哋哦呢个有钱，嗰、那个冇钱嘅问题。咁所以佢后来咧就喺我哋今日社会，我哋都好容易了解，有钱有地就会自然有地位咧，有地位于是有影响力咧。 咁於是有啲人咧，即係所謂企唔穩嘅，自己冇宗旨嘅咧，就好容易就咩咧，就係、是、所謂擦鞋咧，係對啲有錢人家，係嘛？咁所以呢、這個雅各伯書信就提及呢樣嘢啦，就係、是、你唔好啊，好似跟住一章就係講及就話，你見嗰啲有錢嘅咧，坐上位；見嗰啲窮嘅人咧，坐下低啦咁。咁點解佢要擦鞋咧？咁唔單止係為咗自己嗰個社會地位可以提高啊，亦都係可以咩免於受災難。咦，我識阿乜乜阿頭嘅喎，咁當我有事嘅時候咧，可以要求佢或者話打個名出嚟之外咧，可以要求你所識嘅人咧幫幫你咧，於是就避免咗所謂嗰種磨難或者較難嘅事件啊，所以造成咁嘅現象嘅。好，呢個係一個所謂導言啦。咁大家有冇嘢想澄清啊？想問一問嘅，聽得到嘛？正話講嗰啲嘢， 聽到 。如果聽到喉沙沙咧，就唔係個機嘅問題，係我嘅問題嚇。我哋今日咧就嘗試講一章啦嚇。睇先，而家幾點啊？唔會太夜嘛？你哋有 冇？雨裝學堂噶啦， 雨裝學堂。我只係講一章咧，咁如果我唔想都唔緊要嘅，都唔係太多。第一章就一開始就話天主嘅主耶穌基督嘅仆人雅各伯嚇，佢啲係直情用仆人雅各伯嚟提及耶穌基督嘅名字嘅喎嚇，咁咧佢又冇講主耶穌基督嘅弟兄雅各伯喎，係嘛嘅仆人，所以嘅嗰個身份咧就唔好似福音書裏邊所講嘅，或者係領袖書上所講嘅，係呢個耶穌基督嘅弟兄雅各伯，所以有個唔清晰嘅地方。竹散居嘅十二支派安好，咁呢、這個即係散居就係、是。住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巴勒斯坦以外 的地方。当散居这个字用的时候，亦都显示暗示什么呢？这个世界呢是暂时性的，即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暂时住的，是一个暂时的居所来的，最后的居所是 天堂天国，或者是天主那里，同天主相聚喺天乡咧，呢个最后。所以呢个散居各地嘅十二支派，唔单止系指十二个宗徒嘅支派，唔系对唔住，系十二个犹太人嘅支派。咁亦都可以咧，系应用喺就话我哋信仰嘅个成全咧嘅支派嘅含义嘅。但系无论如何，最后咧，即系而家我哋散居各地啦，最后都系。翻翻天主嘅存在于天乡嘅。我嘅弟兄们，几时你哋落喺各种试探，要忍又要认为系大喜乐。呢句说话咧就好特别啊！忍耐受试探咧，仲要用一份喜乐嘅心。呢个说话其实系指出咗咩咧？基督徒应该用信德的眼光去看事件，去判断一切，不要一遇到困难就立刻即好像乜都不掂那样失大晒那样。所以他说遇到困难挫折就应该当作什么呢？当作是信德成长的机会。其实我们今天即父母教导仔都说啦，遇到少少难嘅嘢吓，咁你先至磨练到你嘅人格啊嘛。其实系同样嘅含义吓，咁喺信德上受到试探啊，受到人压迫啊，咁呢个系一个成长嘅机会，能够使人成为更坚强嘅人，而且喺生活里边咧，能够睇得更加清楚，究竟我哋应该系点样去行动。 点去生活啊。因为啊，点解要所以话要认为系大喜乐，因为天主磨练我哋，使我哋有机会成长啦。因为你哋应该知道，你哋嘅信德受过考验咧，先能够认出坚忍。啊，呢、这个我哋透过平日嘅生活咧，都可以明白啊。喺生活里边，透过忍耐，我哋睇到更加清楚嘅计划喺边度。我哋需要一个智慧嚟到去判别，嚟到去决定，嚟到去实践。但系呢个坚忍，又必须有完美嘅实行。啊，实行就生活啦，唔系只系口度讲啦吓。佢好使你哋既成全又完备，毫无缺欠。因为如果只是在脑袋里面有理论有相信，信不信耶稣基督救主，相信信不信转天主点点点，相信咁嘅话，一遇到困难呢，就唔会即係我哋冇能力去继续保持我哋嘅信仰，因为係冇磨练过。我哋同样，我哋话平日一个青少年，如果平日经唔起失败或者冇经过风浪呢，将来在社会生活呢，一日少少挫折呢，就会失落晒一切，就自己都企唔起，一样个意思啊。佢你哋中间边个如果缺乏智慧，就应该向嗰啲慷慨施恩于众人而从唔责斥嘅天主祈求，天主一定赐俾佢。换之就系话，啊，我哋唔知道点样做呢，我哋应该向天主祈求助佑。啊，智慧求天主俾嘅智慧，呢、这个智慧并唔系世界所能够俾嘅嗰类嘅智慧。喺旧约里面呢，有曾经咁样写话：主啊，求你赐俾你嘅仆人一个智慧，一个慧心，可以统治你嘅百姓，判断善恶。嗱，呢一个喺《列王纪》里面所讲嘅呢句说话系边个讲嘅？记唔记得？有冇印象？或者话以前冇直接听过，但系边个记得呢件事啊？嗱，你可以写低《列王纪》第三章第九节系有讲过咁嘅说话，其实系撒洛满王，撒洛满王。佢因为当时经过达美之后咧，撒洛门咧系犹太人嗰个好兴盛啊，最兴盛嘅时候，人数又多。咁佢起完圣殿之后咧，奉献个圣殿俾天主，但系佢话，即系我点做管理咁多人咧？你交咗咁多人俾我点做咧？咁咁撒洛门咧就求天主俾佢智慧，好使佢睇到应该点样做去判别是非。所以咧，《列王纪》记载呢件事吓。喺新约里边咧，同样亦都有类似嘅说话咧，就系、是、提醒我哋基督系天主嘅智慧。咁啊，呢句说话里边啊，基督系天主嘅智慧，我哋要寻求智慧，咁系点啊？我哋要寻求基督咯。是吧，在新约里面。但我们看一看呢，格林多前书第一章，格前第一章第21至24节。阿曹生找到你啊？ 找到。 你读了个样嘛。 因为世人没有凭自己的智慧认识天主，天主就以自己的智慧，决意以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列人寻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是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但是那些蒙召的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列人， 基督的事，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 OK， 麻烦你，他都说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和智慧。那正话在这个新约都提醒我们呢，基督是天主的智慧，而前面就说我们要求第五节那里，如果哪个缺乏智慧，就应该向慷慨施恩于众人，就是个天父了。而他呢，这个天父是什么？从不责斥的一个天父，向他祈求，天主必赐给他智慧。所以呢，个意义呢是很广的，我们是去追随耶稣基督，学习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智慧。咁然后佢话不过我哋求就求啊，不过要留意喎，祈求嘅时候要有信心，唔好咧一路求一路怀疑，系咁以求啫，你叫我求啫，都唔知得唔得，有冇嘅咁啊？佢布鲁呢个雅各伯咧就话俾当读者听啊，求嗰时候应该有信心去求，佢因为怀疑嘅人咧就好似咩咧，海里边嘅波涛。被风吹动翻腾不已啊，这句说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说话第一我想讲这个特色呢，雅各伯书呢有很多例子，当你要讲一件事的时候呢，他用很多例子来到解释那件事的，那这个是第一个开始讲的例子了。你一个人祈祷的时候如果怀疑呢，就好像海里面的波涛啊，你想越多越想越多啊，就越嚟越覺得都唔知係唔係嘅，係咪氹我嘅？呢、這個天主都唔知係咪存在嘅？究竟佢會唔會願意幫我哋嘅？我又唔係咁熱心，佢點會幫啊？我又唔係咁信心，唔係咁多，佢唔會幫嘅。等等等等啊！所以佢話海裏邊嘅波濤被風吹動翻騰不已啦。佢咁樣嘅人啊，唔好妄想由主嗰度得到啲乜嘢。信心好重要㗎，雅各伯。冇话信心唔重要，信心好重要。不过后来呢就係跟住嘅解释啦。呢个三心两意嘅人喺佢嘅一切行径上呢易变无定。呢、这个唔需要解释啦，大家都明㗎啦，三心两意。贫贱嘅弟兄要因高升而夸耀。点解咩意思呢？富有嘅却要因自卑而夸耀。前面第九节就话，想到因为天主的恩典咧，能够成为天，即系想到自己啊，能够成为天主的仔女是什么？因为是天主的恩典嚟嘅。我能够成为基督的弟兄，是天主的恩典。所以贫贱啊嘅弟兄，高升变成了什么？变成是天主的仔女，变成是基督的兄弟。因为咁天主俾我咁大嘅恩典咧，所以我可以夸耀，高升而夸耀嘅意思喺呢度。下面嗰句咧就富有嘅，佢要因自卑而夸耀。富有嘅系以呢个世人嚟到睇，呢个有钱嘅角度。咁佢哋点样会夸耀呢？佢要因自卑而夸耀。佢可唔可以夸耀有钱啊？在雅各伯的书信的教导里面，他不会说你有钱可以夸耀。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要过去，迟些那些钱用完了就没有了，他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前面一个他因自卑而夸耀就是什么？自谦自卑，虽然我有少几个钱呢，但是我一无所能，其实都是天主给我的，一无所有。这种所谓自谦自下呢，就是这样情况之下呢才能够所谓值得夸耀自己。我有钱不是我自己赚回来的，有钱是天主的祝福，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这样呢才可以所谓值得夸耀。好了，继续下去了，它如同花草一样的，太阳一出来呢带住热风将草晒枯晒干啦，覆佢嘅花就凋谢啦，佢嘅靓所谓咧系美丽咧，亦都消失啦。有钱嘅人咧喺自己嘅行为上亦 都咁有衰落，所以讲起钱喺呢个物质上嘅嘢咧，系一个短暂性嘅，佢会改变嘅。咁啊，我哋都听好多啦吓，喺中国人里边咧就系佢话有钱唔会过三代啊嘛。当佢有钱嘅时候咧，第二代帮佢开始膨晒噶啦吓。咁所以即系会过去啦，讲清楚吓，会衰落。忍受试探嘅人系有福嘅，因为佢既然经得起考验，就一定能够得到主向爱佢嘅人所予许嘅生命之冠。试探就系有啲自己啊，有种谂法，有种意向啊，是相反天主嘅旨意嘅事。啊！嗰樣嘢，嗰條衫幾靚喎，都冇錢買啊？點啊？嘿，試下睇下，望順手牽羊牽咗先。咁呢個係相反天主旨意嘅事啦，係咪？咁但係忍受試探嘅人係有福嘅，你要忍受喎。嘿，衫係靚啫，不過扯啲身外物有乜所謂啫？唔著靚衫都可以做人嘅啫，係咪？我有衫就得咯，咁所以就忍受试探咪有福，就系、是、呢个意思啦。系因为经得起考验，即能够面对困难。虽然经过关百货公司见到咁靓嘅衫，不过我若无其事，靓咪有佢靓咯，与我无干吓。边、啊、能够得到主向爱佢嘅人，即系当事人啦、啊。吓、啊，爱天主嘅缘故嘛，放弃即系忍受嘅试探嘛。所予许嘅生命之冠，将来一定得到上报噶。所以面对考乐咧，面对考验咧，一早话要喜乐，系因为咁样使人咧有机会喺信心里边咧祈求天主继续俾我哋智慧。呢、这个智慧就系耶稣基督啊，佢嘅德能同埋佢嘅智慧，德能就系力量啦。咁又我哋有力量，先有克服。我哋生活上所对嘅面对嘅挑战，人受诱惑，唔可以话我为天主所诱惑。点解啊？就因为天主唔会为恶事所诱惑，佢亦都唔会诱惑人。即系诱惑系嚟自魔鬼，唔系嚟自天主啊！每个人受诱惑。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所勾引所利诱，那这个诱惑有这个诱惑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有私欲，有私欲所以我们会被诱惑。如果我们没有私欲，我们都着衫靓不靓没什么所谓的，总之奇奇理理干干净净就算了。见到靓衫见到靓嘢，我们不会即係俾佢吸引，唔會話動個心話，我要要去買啊，我要去或者甚至要偷啊咁之類啊。咁然而私欲懷孕就產生罪惡，罪惡完成之後咧，於是生出死亡嚟。咁我哋大家都明白就係、是，如既然私欲喺我身上咧，咁就會。迟早啊，我哋继续让佢喺度成长嘅话咧，诶，冇所谓啦。我今次系攞个眼针啫嘛，啊，小时偷针下，个大时偷金啊，系咪？你听过啦？咁我而家攞眼针乜所谓啫？咁就借住让私欲怀孕啦，将来点啊？大件事啦，就产生罪恶啦，个行为越嚟越离谱啦。啊，罪恶完成之后，即系当你做咗继续犯罪嘅话咧。於是生出死亡嚟，呢、这個死亡就係靈性上，天主俾咗我哋嘅所謂誠意咧，都會失落，變咗即係我哋冇堅持、冇把持呢個誠意嘅現象嘛啊！今日做個英雄，聽日都可以做個壞人，係嘛？咁所以咧，就係我哋要堅持啊！我哋可以諗一諗啊！试探俾人一种其实有良好嘅感觉嘅，大家唔要谂过，嗱谂过呢件事，我哋俾人即系话受试探咧， 俾出嚟有一个良好嘅感觉。呢、这个感觉咩咧？譬如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啊，咁呢个咧我就会明白到话试探俾人良好嘅感觉啊。第三章第六节咧就系、魔鬼引诱阿娃嘅时候。听到没有？创世纪第三章就系，系女人睇到嗰棵树，嗰棵果树实在好吃好看，令人羡慕，且能增加智慧。于是摘咗一个果子食咗，又俾咗佢嘅男人一个，佢亦都食咗。佢啲描述就话见到之后，佢有种私欲嘛，吓、啊、要想同天主咁靓嘛。咁你見到呢個果樹啦，嘩好靚喎，我唔知佢係邊種果啦，邊種蘋果啦，幾呢蛇果或者果啦，又好睇喎，嘩睇落去真係幾靚啦，紅嘟嘟係咪，食咗仲去就有維他命 A 跟叫做維他命 C， 啊人哋話食咗其他蘋果多話你皮膚都好啲呀，係喎，咁即係話令到你有好嘅感覺。最呢使人亦都有良好的感觉的、啊啊、因为当你譬如举个例子你很嬲的时候呢，你可能发脾气，你要揸个拳头打人呢，打人的时候什么泄愤，泄愤呢就有一种舒畅的感觉，不过当你冷静之后呢有另一个感觉出现呢，内疚是另一回事，但是当时呢是有一种所谓好的感觉。圣经学者就话罪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选择的最少的好 at least good， 是最小的好，而放弃了什么 the supreme good， 是最高峰的好，最好的好、啊、绝对的好，不知道现在香港人用的超好即是罪恶的意思就是选择一啲啲甜头，然后放弃了好好的东西，最后最好的东西，是有这样的意思。在普罗中途说呢，他说我所愿意做的我偏偏不做，我憎恨的我就去做，即是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这么说。他说人不以最大的善来做目标，反而呢选择了最少少的好或者少少甜头、啊、的人呢、啊、湿湿水呢就贪这样东西呢，他说这个是什么呢，好像射箭射不中那个红心，因为追求好、啊、就是一种射箭、啊、但是呢不射中那个红心，是射中旁边的东西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说原来罪啊是希伯来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呢，他说在罪里面呢人寻觅善的匮乏，寻觅一些好的东西，不过原来真真正正的善，他于是怎样不爱天主。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字眼讲，很多人呢可能大罪就不会做啊，杀人 放火，不过小便宜呢或者是所谓诶，算算啦，疏懒咧，咁呢个咧就系小嘅线啦，吓，啊，越大嘅线咧，我哋就疏忽咗嘅。好，嗱，我亲爱嘅弟兄，你哋唔好错误啊！一切美好嘅赠予，一切完善嘅恩赐，都系由上，由光明嘅天父赐落嚟俾我哋嘅，喺佢之内冇乜嘢变化或者转动嘅阴影，即系话呢个天主系持续一俾我哋咁好嘅，佢唔会吓、啊、对我哋个爱咧有所改变嘅。佢自愿用真理嘅言语生咗我哋，为咗使我哋成为佢所做嘅万物里边嘅初果。啊、在所做的事里面是最好的了人、啊、 而且用佢嘅言语啊，佢话啊嘛，样嘢啦，可惜冇人咧系得唔得完善啦，所以佢做人，于是咧佢就话做咗阿爸阿妈之后，佢话好好啊，啊唔单止系好唔简单啊，喺创世纪咧，当佢做天地咧个嗰个形容里边咧，你可以睇到个差别嘅。所以要听信同全世人天主嘅说话啦，啊佢个说话原来咁有力嘅。我亲我弟兄，你哋要知道，每人都应该唔敏于听教，敏就系敏锐啦，啊有触觉啦，对天主嘅圣言要时时醒悟啦，迟于发言，就唔需要咁快讲嘢住，迟于动怒，更加唔需要咁快就动怒发嬲，因为咧我哋未睇清楚睇完呢件事咧。我哋就讲说话咧，可能咧系自讨苦吃。啱先今日咧又 send 咗一个 WhatsApp 俾我咧，如果有兴趣，我 send 俾你哋，就系讲紧呢个，即系我哋未睇晒成件事，就已经开始有反应咧，咁其实我哋自己嘅吃亏啦。阿段先生冇用所提嗰啲咩 WhatsApp 嗰啲嘢噶嘛？ 有两样，不过冇用到。 冇用系嘛？如果有我先话俾你啫嘛，唔紧要。 可以食俾我。 Steven 可以搞掂噶。 我阿段先生有 WhatsApp 噶。 有 WhatsApp。 系啊 ，WhatsApp 我面前冇咩人 来讲。后来阿 Steven 同你联系啦。因为人嘅愤怒咧。并不成全天主的正义，所以我们最重视对这些东西生怒是没有用的，不会令到天主所做的事情会有改变的。因此你们要脱去一切不洁和种种恶习，以柔顺的心接受那些种在你们心里面而能够救你们灵魂的圣言，就是常主的说话啦。所以他放弃这个恶习，就是放弃罪恶，叫鼓励当时的信友积极向善。所以能够我们灵魂的圣言呢，包括了阅读圣经呢，还有成全，就是成全就是教会的传统教导啦。他说这样才能够真真正正明白到天主的旨意。如果我们实践佢嘅教导咧，就等于系实践佢嘅旨意啦。不过你应该按呢个圣言嚟到实行，唔好只系听自己呃自己，因为听咗你话哦得啦，我知啦咁，而唔生活咧就其实唔啱啦吓。所以相信呢个字眼，我相信呢个字嚟讲咧，唔单止系听喺信仰角度吓。亦都包括咗信德嘅行动，我哋将理智、意愿用一种臣服于天主嘅心，听佢嘅启示咧去回应，即系用生活嚟到行动，就好似咩咧？旧约里边亚巴郎将埃实定中文名唔记得咗添，以撒格嚟到祭献天主一样，因为天主叫佢祭献嘅仔嘛，所以佢都唔会再问咩嘢啦吓。咁然后咧，就呢个亚巴兰咧就去实行啦，去回应天主嘅说话。照完以后，就系照完以后咧，就系讲个照镜嗰度啦，驳翻上面所讲噶啦吓。就离去。谁即对唔住，我读错咗添。谁若听圣言而不去实行咧，就好似一个人咧对着镜子照自己身上嘅面貌，照完之后咧就离去。原来我自己污秽啊，头又未梳啊，面又未洗，咁你就行开咧。咁于是咧就忘记咗自己嘅咩所谓猫样系点样噶。所以我哋咧圣言作为一面镜子。嚟到我哋作为一个反省，又睇到自己欠缺，咁我哋咧就要好好咁去 改變去失效。至於那個細冊賜與自由的完美法律而又保持不變，不隨聽隨忘而實際力行的這個人，因他的作為一定是有福的。那很簡單，唯一一句可能大家有少少疑問的，就是說賜與自由的法完美的法律，那怎樣法律是規限人的，為什麼有自由呢？他的說法就是法律是使人自由的。那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說在某一個層次上，我們那個自由呢，沒有一個絕對的自由的嘛。但是我們在個範圍裡面呢，我們知道法律的規限之後呢，我們在裡面是很自由的。譬如我有些喜歡駕車，如果那裡寫明你是 100km 的時候呢，100公里呢，那你就即是很自由，很放心，個心咯，好輕鬆咁去揸車。但你一超越那個限制咧，你嘅內心咧可能會要諗，會前面究竟有冇一個鏡，有冇一個影照相機啊，或者衝紅燈啊，或者有冇直升機喺上高巡啊，話我超速啊等等啊，咁就係一個變咗你嘅內心咧唔得自由咯。所以 你講得好似阿林鄭咁樣嘅， 林鄭咁啊，係咪林鄭係咁講啊？ 香港你好多自由，不過總之有個底線，個框框你唔好越過得，你覺得好自由。 啱，呢個問題就係個框框有幾大咧，係值得問要問嘅嚇。即係當然，我都接受任何地方、任何環境、任何法都有個底線嘅，係嘛？但你個底線喺邊度咧？咁你話喺嗰度高速公路好大嘅公路裏面，冇話最多你得去到70嘅啫咁。喂，你條底線太緊啦，係嘛？咁呢個係一個你個底線嗰、那個，我哋要用一個點講啊？喺環境啊、各種文化狀況啊、人嘅能力嘅去衡量啊，唔係個底線啊，就按你嘅要求啊嘛。即係我接受㗎，佢個底線嗰個觀念，不過佢個底線喺邊度咧，我就未必接受啦。好所以喺樂園裏邊咧，天主都俾個法律啦。咁究竟元祖父母有冇自由咧？咁開始嘅時候佢都好自由嘅，食完夜晚飯咧去散步，同天主一齊散步添，同埋咧佢又心安理得嚇。但係好可惜咧，食咗個所謂知生命樹嘅果樹嘅果子之後咧，咁就於是咧就天主一叫佢哋，佢就開始騰雞驚啦嚇。喂，阿當你喺邊啊？咁佢就開始驚，即係驚。其實當然個自由係唔單止係外在，亦都包括埋內心嘅自由。 我聽過有啲朋友講咧，即係嗰個例子咧，有個蘋果嗰樣嘢，咁呢個擺到明係天主擺出嚟嘅試探啦。 係， 你即係唔聽話啦。 嗯， 我天主唔擺個試探，啲人食咗都唔覺得係罪，即係不善。因為我話咗俾你聽，咁咧你食咗咧又會有個產生個罪惡感咁解嘅。 本嚟咧，我個睇法唔係咁啊，我睇法咧就係、是、因為佢食咗個果樹嘅果子之後咧，佢唔肯承受自己嘅責任，先至係一個問題。點解我咁講咧？原因就係、是、你睇下最初阿當同阿娃，佢話佢係我親骨肉。阿當咁話，阿娃係我嘅親骨肉，即係個關係係咁密切嘅。但係同天主關係好好啊，所以當天做咗佢兩個之後咧，夜晚去行街啊嚇，唞涼咧，天主都同佢一齊啊，佢哋冇問題喎。但係一食咗呢樣嘢之後咧，第一佢開始唔承認咩咧，即係唔承認個職責。佢因為支持我啊嘛，支持我即係佢唔承認嘅責任。唔關我事啊！佢問阿當，阿當話咩啊？ 是你俾我嗰个女人所做嘅，佢俾一个我做，俾我食，我先食咗啫。佢唔单止怨嗰个女人啊，啲亲戚都冇埋，冇关系啊，唔关系，你衰你事啊，同天主都话埋，系你俾我。如果唔系你俾我冇事啦，如果唔系呢个女人俾我又冇事啦。你睇下呢个责任感系边度冇咗 ？OK， 女人都一样喎、哦。是那条蛇呃咗我啊，唔係我啊，啊多事得滞呢同佢打牙膠啊，啊得闲冇嘢做啊，同佢打牙膠仲听佢讲，你睇下几靓啊，咁我又听晒佢喎，忘记咗你讲嘅嘢喎，即係个责任冇咗。我会睇呢嗰个罪喺呢度。如果佢之前即係元祖食咗咁所谓禁果之后佢都之前我呢，如果佢承受责任呢，好可能冇所谓原罪呢个问题出现，即系我嘅睇法咁。所以你可以同个朋友讲，即系其实，即系而家咩咧？人嘅咩叫罪咧？其实个罪就系所谓 accountability 啊嘛，你要向嗰人交代噶嘛，向群众交代啊嘛，林郑要向香港市民交代啊嘛，啊罪喺呢度， 中央系啊要。 啊，但系问题系佢应该向市民交代喎、啊。虽然佢唔系选出嚟喎、啊，你要管理人哋，你要交代喎、啊。但系而家问题就倒转咗啦，佢向中央交代，因为点解咧？中央委任佢啊嘛，系咪？咁都讲啦呢个、啊、所以、啊、我哋系题外话啦，讲咗下，即系借个例子咧，讲咗地图。无论如何咧，圣经话俾我听，唔好听到之后冇一件事、啊然而冇实际去行动。如果我哋有不断咁去听、去照镜、去行动咧，咁话咁嘅人咧，一定系有福噶啦。最后两节咯，谁如果边个如果只以为系虔诚，就唔虔制自己嘅口唇舌，反而欺骗自己嘅心。这个人的虔诚就是虚假的、啊、所以阿妈呢当时没有听到这句说话，没有机会听、啊、没有虔制自己的唇舌，如果个魔鬼扭他，他不去答呢，就不答他就没事的，一答了他惨了，上了当了、啊、所以呢、口，天主给我们口呢是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就不是讲是是非非去闹人哋，去指责人哋。佢喺天父面前纯正无瑕嘅虔诚，虔诚要包括埋虔制自己嘅口舌。佢话呢个无瑕嘅虔诚系咩啊？就系、是、看顾患难中嘅孤儿同埋寡妇，保持自己唔受世俗嘅玷污。呢、这个。看顾患难孤儿寡妇咧，可以话系行善嘅准则。咁耶稣基督福音里边咧，好多次都会强调寡妇、孤儿或者话啲穷苦嘅边缘人物。今日教宗咧，呢、这个教宗咧都好强调呢样嘢吓。因为冇人，佢哋点解会嗰、那个准则摆喺度咧？因为通常孤儿寡妇咧系较为受。被人疏忽的有钱的人会不会呢说有钱的人讲一句说话呢好过你一百个穷人呢、啊、讲十句说话，那即原因就在哪里呢？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较为纯正无瑕的虔诚就是关心的孤儿寡妇，不要以世俗的眼光上眼光就是、你做多做什么浪费啦、啊话帮佢哋都冇用嘅，对你自己好似又冇乜好处，对社会又唔知好大，冇乜大嘅改变咁。但有钱都唔系喎，睇下佢哋啊，佢哋开间公司请好多人喎、啊，即系佢哋会谂呢啲老板啊，惊佢哋唔投资啦，因为咧话多啲咗税就唔投资，唔投资呢次咧，好多工人冇机会做嘢啦。但系有冇谂翻转头就系、是？老闆其實賺很多錢呢，而疏忽了工人的實際問題呢，我很欣賞以前的老闆，以前的老闆呢真的把火氣陷在一家人， 即係冇乜去計較自己賺幾多，而係大家一齊去揾，一齊好開心生活。咁啊，呢個係第一章所講佢嘅開始講嘅生活信仰問題啦。我拿個書好淺嘅啫，好容易明啦，係咪？好，有咩見解？有咩體會？有咩分享？